嗨、hey, 大家好，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嗨、hey,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今天呢聊一个走心的话题，哪个瞬间让你觉得生活不易？ 对，其实这个话题如果聊起来真的就是大了去了、因为我是觉得各个环节都很不易，每一天都很不易。 对对对，活着好艰难啊，感觉心口不满拉起第一首歌呢，来自苏打绿的《相信》。不管生活多艰难吧，我们相信总有好的那天。曾经失去很多，多到放弃自我，黄昏最后一盏灯亮起，来得及 朋友，他叫做容摸摸 aunt， 他说上班的路上我遇到外卖小哥，一边骑车子一边吃早饭、 啊、 就觉得生活很不易。 对啊，就是不能浪费吃早饭的这点时间，我也要在路上， 要赶着去挣钱呀。尤其是最近北京这么大雾霾，然后呢还是有很多小哥为了养家糊口、去这个雾霾也得吸呀、去给人送餐什么的。东方藏在眉心，我会永远相信 不知道呀。他说呢，从学校过渡到社会的时候吧，觉得生活很不易。其实每到这种过渡期嘛，都会觉得很阵痛。 嗯， 过去就好了，适应就好了。 明月千里寄相思，他说呢，八月份的工资交给了中秋节，九月份的交给了国庆结婚的，十月份的呢交给了双十一，十一月的交给了双十二，十二月的交给了元旦，一月份的交给了春节。哎，生活生容易活容易，生活真不易。 我觉得说的太好了。 就有一个那个笑话嘛，就说大家就问说最近有结婚的没啊，有生娃的没啊，如果没有的话，天冷了我想买条秋裤。 是四年是思念，他说呢，第一份工作不合心意，想换工作的时候呢，去北京来回找工作，只为了能和男朋友在一个城市。就在我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准备第二天去辞职的时候，当天晚上男友跟我分手了，突然就再也没有了去和他一起奋斗的动力。突然就觉得工作不易，恋爱不易，毕了业什么都不容易。 从象牙塔出来走到社会上，你就会发现什么事情都是特别难啊，跟你原来想的就是完全不一样。在另一个世界，星光布满拉起，我会永远相信开始掉下的泪，你和我的世界统统去更清晰，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不管什么世界，距离不是距离。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赵磊的《理想》。 对，很好听的一首民谣歌曲、我经常在开车的时候喜欢听这首歌，就一个人在城市的霓虹里嘛， 就想放空一下自己，想一想自己的理想，想一想这个生活的不容易。 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 九心他说呢，孤身一人备战考研 啊，就觉得生活很不容易了是吗？其实这个还好吧，你考研嘛，你毕竟还是有点目标的，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其实呢，你等到了进入社会，有的时候就会发现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然后未来的路也看不着，这个时候 那更可怕。 对啊，才更难呢，我觉得。 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有一个四季在轮回，而我一无所获的坐在街头，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 这个朋友他叫做荒芜的我，他说呢，又一次的想和女友开房了，但是呢却连开房的钱都拿不出来。 还是把肚子填饱了再说吧。 对，先拖欠一下女朋友房费吧。 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 被恶魔宠坏的天使，他说呢，23岁的我，竟然天天被问有没有男朋友，好像我嫁不出去一样。妹的，时间一长，我也觉得自己嫁不出去了。你说这生活容易吗？ 23岁，其实这个年纪应该要谈恋爱了，谈个几年恋爱，结婚正好的。 女孩子吗？ 公车上，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 时时时雨红他说呢，再拿一包5块钱的饼干，拿起放下，拿起放下，最后还是放下了。 哦，连5块钱的饼干都舍不得吃啊，每一分都要精打细算。 白雪茫茫，有一个四季在轮回，而我一无所获的坐在街头，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麻木。 喵了个丧，他说呢，每天晚上加完班打车回家的路上呢，四周黑漆漆的，静悄悄。那个时候觉得生活真的不容易啊，为了生存，无休止的加班，然后循环。 嗯，对，就工作的时候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感觉好像一天下来的话非常累，第二天早上还不能迟到，迟到的话还要被这个点名啊，然后被罚呀之类的。下一首歌来自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嗯， 很正能量的一首歌。 你是第一个发现我原面无边 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战斗，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 没人懂的竹子，他说呢，毕业到处找工作的时候，和男朋友聊不到同一个点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就算是你的男朋友，就算是生你养你的爸妈，有的时候都很难在一个共鸣点上。我觉得要试着多去包容吧。 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 赵温柔他说呢，我发现自己其实一无是处，还高傲的不行。 很多人应该都是有过这样的感触，就是眼高手低嘛。 对， 然后就还看不上一些东西，但是呢你要说自己真正去做还做不到。 像太阳 零度的 Hug 他说呢，看到那么多男的出轨，我都不敢相信爱情了，想找一个好好过日子的，真的那么难吗？最近关于出轨的话题又炒热了。 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 唐肉肉他说呢，为了多挣一点钱换了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我才23岁呀，我觉得我不应该活成这个样。 其实越是年轻的时候越容易苟且，就为了钱而去做一些事儿。可能等你再成熟一点，翅膀硬了之后，你可能会考虑自己的梦想啊，自己的生活。 有时候觉得我们很不一样，你能看见我看不到的地方，有时候又觉得我们很像，都爱仰起头不听命运的话。我要去看的。 还有人说呢，现在还没有感觉到不易，是不是我的生活还没开始呢？ 是的，可能你还是被保护得很好的小公举。不过也有人就是知足常乐嘛，每个人心态不一样。 我要再看的最远的地方，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被拖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的像太阳。 下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 对呀、啊，不管生活多迷茫、多艰难、多不容易，脚下的路一直都在，只要你继续往前走就好了。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泽妹啊，她说呢，以为走空乘会比走文化课简单一点，我错了。其实很多人在高考前可能会选择艺考啊，或者提前批的 这个空乘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吧，比如艺术类的呀。但其实我一直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你做任何一件事儿，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说你偷偷懒就可以把它完成的，都是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够把它做好的。所以大家不要有这种偷懒的心理吧。 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 消逝在指尖的生命。他说呢，我看到自己的同学都有车有房有孩子的时候，看到父母满头白发却还要为我赚学费的时候，为什么别人都有车有房有孩了，你还在上学？ 看来你的同学们都很早嘛，是吧？ 是你读博士了吗？ 还有这个朋友，他说呢，2012年夏天，父亲大病，母亲呢陪父亲在北京手术，家里100多亩的地，和春天时候种的甜菜，还有玉米地，都留给了我和我大爷。那年的夏天，我记得忙不过来就雇人，雇不到人呢就自己上，农药真的很杀脸，当时记得喝水嘴都是麻的。那年的夏天，我刚高一，要上高二，我才知道生活不易，但好在我们一家都健健康康了。 哇，这个听众很坚强啊，我觉得能扛事儿的那种。 对，这到地里去撒农药，第一次知道原来会弄到嘴里去哦。 对，应该是我们同龄人吧。 好可怕。 也很棒，给你点赞。 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下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很好听的一首歌。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 浅墨初伤他说呢，最近的生活很不易，每天坚持6点起12点睡，忙忙碌碌的，让我想起来妈妈每天为了生意奔波，很心疼。原来工作后的生活会是比这个还苦还累，高三也没这么觉得这么累，可能因为没有了他吧。 哦，看来也有感情的成分在。 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 人心可畏，姑娘你要冷暖自知。他说呢，考完司法考试再考研，却孤身一人无依无靠的无力感，明知司法考试不可能过，还渐渐地去期待出成绩后的巨大失落。对我而言，生活从来就没有容易过，好运气也从来都没有降临到我身上。可能就是很多不好的事赶到一块儿了吧。 小月他说呢，每个月的工资刚发下来就被分成几份固定的开支用的，剩下可随意花的就所剩无几了 啊，还个房贷呀、 嗯、 还个信用卡呀， 嗯， 给父母点生活费啊， 买的保险啊什么的，定投啊什么的、 嗯、 就没有了。其实北京开销也很恐怖的，你像那个房租嘛，怎么着都得好几千吧， 嗯， 然后水电费啊，然后你的吃饭啊，交通费啊，这么一算下来，其实自己手里能花的也就千把块钱吧。 对呀、啊、还有很多人是还房贷呀，然后还要、养车呀，反正挺不容易的。 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 素雨和素鱼他说呢，想给家人买点好东西的时候，看看支付宝的余额，哎，还是等下一次发工资再说吧。 然后下一次发工资一看又不够了。 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 天空之城琉璃之梦他说，每当我沮丧难过的时候，就会暗暗地鼓励自己再坚持一下吧，生活给的那些不易只是成长路上温柔的考验。就像易烊千玺说的，那些都是一个帅气的男人必须经历的事儿啊。没错，那些不易也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必须经历的事。 哦，还好我长得丑，我不需要经历了。 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 最后一首歌是筷子兄弟的《老男孩》，这个歌、 嗯、 我前几年特别火哈，那个时候也是掀起了一股这个怀念以往啊、青春岁月啊，然后这个感叹生活不易的这个浪潮。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到底我该如何表达，他会接受我吗？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注定我要浪迹天涯，怎么能有牵挂？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花开花落又是一季，春天啊你在哪里。 在校门口有个卖糯米的阿姨，他们家的生意特别好。有一次呢，聊天中我才知道为什么阿姨不管刮风下雨都只在校门口卖，而不搬进学校里更方便一些。阿姨说她的一个糯米饭才卖2块钱，搬进学校呢不仅没有摊位，而且还要收取每天赚的20%的费用。听完之后呢只是一阵心酸，希望从今往后天气晴朗，再也不下雨。 嗯， 转眼过去多年时间，多少离合悲欢，曾经志在四方少年，羡慕南飞的雁，各自奔前程的身影，匆匆渐行渐远。 星期七他说，门口卖花甲的小哥送我最后一份花甲，说大学生真好，以后工作也好，而我现在只是推着小车，生活没有着落。花甲是什么、 嗯、花甲就是一种贝壳类的河鲜，就可以炒着吃的那种， 就是食物是吗？ 对对对，很好吃，就是一个小饭嘛。没有高的学历可能会很感慨吧，就每当自己很失落呀很累的时候，就会羡慕那些上过学的人。 人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那时候 朱二慢傻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啊，他说呢，我想了很多，打了很多字，最后我还是一个一个的删掉了，因为我相信总会好起来的，对吧？ 是的，明天会更好，希望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吧。希望你当下的生活呢要这个努力，然后且行且珍惜，以后生活一定会更好的。 嗯，对，干嘛要笑呢？ 就是想到未来美好的未来很开心、 啊、爱笑的女孩子运气都不会太差的，是吧？ 嗯，太差的女孩也笑不出来。 未曾绽放就要枯萎吗？我有过梦想， 好了，今天分享了一个很戳心的话题吧，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都会有觉得生活不容易的时候， 嗯， 但是你要相信总会有好的事发生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儿了，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还有微信的公众账号里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可以在这两个平台找到莫大人萱草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那我们下期接着聊。 好的，我们下周五的节目再见了， 拜拜 拜拜。